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大家好，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，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啊，翻到嚟大军阀嘅时间啦。咁就今个礼拜咧，我哋做一啲新尝试啦，系被逼做啲新尝试，系做一个 Facebook Live 嘅。咁啊，冇计啦，系嘛？大家都知道咩事噶啦，吓。咁啊，因为我哋啊，即系呢个花生足球，因为播咗呢个欧国杯，咁你知噶啦，即系平时我哋播歌啊，都会濑嘢啦，更何况播欧国杯呢个真系玩命。咁啊，变咗我哋而家咧 YouTube 咧，咁我哋就个 live 咧就suspend 三个月。咁呢三个月内咧，我哋就唔可以喺 YouTube 度再 live 啦。咁啊，变咗我哋只能够咧就移师到去 Facebook 嗰度就做个 live。咁当然啦，其实 Facebook 咧做 live 有个好处嘅，就系起码个 reach 会多啲人啊嘛，系咪？咁但系我哋嗰、那个 即系呃人嘅嘢啫 ，reach 唔代表真系入去。 系啊，因为嗰样嘢咧，你知唔知识个黄之锋噶？因为黄之锋佢话，即系佢睇佢自己 Facebook， 即系 Facebook 嗰啲 reach 咧，即系佢嘅 post 嘅 reach 咧，成20几万大佬，即系佢系即系 post 佢自己 YouTube 嗰度 link 啦。佢话做节目有20几万人听，因为 click 入去，屌原来几百。 有我成日都碌过，咁咪计咗我数咯。 系啊，因为佢你知佢 Facebook 几劲噶啦，系嘛？即系佢自己都成日自夸，系嘛？即系哇40几万人 like 咁样样，咁但系就。即系都要同啲网友讲唔好意思啦，系咪？咁要大家改改嗰个收听习惯咁样样，就正正因为咧，即系我哋唔可以喺嗰个 YouTube 嗰度做 live 咧，咁我哋收少咗广告费啊，咁所以就希望大家网友咧就 click 多啲我哋网页嘅广告又好啦，平时我哋即系 YouTube 啊嗰啲 archive 嘅广告都唔好 skip 啦，咁啊即系起码叫做系弥补翻我哋呢个咁样嘅经济损失啦吓，因为真系好伤嘅，坦白。讲系咁好啦，今日咧就讲啲咩咧？咁就其实呢个礼拜咧都算系有啲闷局嘅，因为咧如果你系讲呢个粮油嗰即系嗰单宣誓案咧，其实而家呢个礼拜你讲嚟讲去咧，其实你 even 叫上诉都好啊，都系讲翻以前咧。都嗰三幅皮嘅，又系话，唉，屌你老尾，即系你法院啊，唔应该咧就干预我哋嘅，系嘛？唉，跟住然之后咧就话呢个不干预精神啊嘛，咁但系咧就下个礼拜二三咧就有定案啦。 咁都唔乐观嘅啦。 咁当然系唔乐观啦。咁但系佢你而家见到啦，就 even 你更加唔乐观嘅就 是。我系佢咧。其实上次我就唔系解释得好清楚，因为开头我唔记得咗开呢个咪，搞到好细声。 系啊，诶， 咁咧就我系佢，我唔会选择做呢样嘢。因为点解咧？输嘅机会咧，基本上系九成九， 9%99999%。 就你咁样斩系咧，俾上诉庭又好，或者最后嘅终审法院咧，系正式去 interpret 一次人大释法嘅内容。 唔系，不过呢个系 成为案例。 呢个系你睇翻个阴谋论，就系佢特登噶嘛，即系嫌你本身。嗱个阴谋论嚟噶咋？嗱，我唔知噶。 我纯粹从策略个角度考虑咋。嗱，第二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今次打上诉嘅话。其实是要赔偿费的。 唉。 嗱好简单的道理嘅啫。有啲人成日问究竟佢系咪鬼呢咁样。我个判断好简单。如果最后尾找到嗰啲数嘅。包括立法会而家追佢啲数嘅。 180几万。 需要破产嘅。 嗯。 咁就有怀疑。我怀疑啫吓。即我唔觉得佢唔系出身系富二代。大富之家。你咁一搏。而系人都知道今次呢单嘢咧，我去新型国又好，去呢、這个茶餐厅又好，甚至乎去嗰啲即系中级少少嘅日本餐厅嗰间有和，嗰啲侍应都走嚟喺我面前巴佢嘅喎，大佬。 嗯， 平时系唔会嘅，即系佢虽然佢知道我唔同嗰啲人，唔知我唔知佢知唔知我同嗰啲老师唔同咯，但系我估嗰啲人应该冇分咁清楚噶，佢唔会特登喺我面前屌长毛噶嘛，唔会特登喺我面前闹呢、這个泛民噶嘛。但系连续两次系主动骂佢哋，嗱呢个系一个反应嘅啫，反映到咩咧？你公众筹款嘅能力系好有困难。 系 咁，而家佢公开佢嗰条数系嘛？你话500万啊嘛，咁佢话而家系 唔使谂啦， 个零2%， 除非有人帮你垫底。 系 你 整色整水做下众筹，阿杜怀瑞你系筹唔到500万，你好容易筹啊，大哥。民主党当年啊，啱啱回归前后啊，系最顶峰阶段。 嗯， 都系咁上下嘅啫。 嗯， 仲有好多可能系 friend 嚟帮手顶啲嘅。 唔系，有啲人就好简单去讲啫，即系当年黄之锋都唔系当年啦，即系早两年佢搞众志嘅时候都话要筹够钱啦，结果都系筹唔到啦，就本来想选两区嘅，得翻一区啦，咁啊，喂，大佬，黄之锋 百零个里边可能随时有一半系我啲 friend 嚟嘅。阿泽少话100万咧，你帮手顶咁样。 所以就系话，喂，黄之锋佢仲有啲光环，嗰下都筹唔到。咁你而家呢两条友即係都声名狼藉啦，甚至佢啲本土派有啲都唔撑佢啦。咁你边度搵到钱出嚟？ 唔系，但我今日想讲一样嘢呢，就係话呢，其实嗱，我哋而家讲呢啲咁嘅说话，即係有啲人可能就觉得我哋落井下石啦，包括头先阿土伯你讲，喂，如果佢破产唔成就一定系鬼嘅话呢。 唔系，我怀疑你啲钱人点样嚟。 係，我知你点讲啦。咁但係即係我想讲一样嘢，就係、是、好多人呢就攞四隻字嚟同佢护航嘅。就是叫所謂叫 Don't blame the victims。 咁喂，大佬，即係 佢唔單止佢係 victims 啊，阿哥你搞清楚啊，我哋而家都係 victims 啊，大哥。 係呢、這個 exactly。 你不如 blame 埋我。 係 戇居真係。 唔係應該咁講啊。 有冇腦？ 你話嘅 victim 啦，即係佢而家叫做俾人追訴啊，又剩啊咁樣。喂，坦白講，即係啲選民選佢出嚟啦，即係嗰6万多人啊，選佢出嚟唔係為咗俾佢豐衣足食。系嘛，即系高薪良准咁样样，唔系咁样样啊嘛。其实选佢出嚟，其实都系想有个期望，系希望选啲新嘅素人出嚟，系可以带嚟啲改变啊嘛。但系而家唔系，你即系兑现唔到，但你就即系叫做系，反而换嚟嘅系人大释法。碧潭系香港人，首当其冲，当然系啲选民啦，系嘛？ 唔系，我最近收到个风啊， 系 佢话呢条桥啊 ，refucking of China。是梁天琦搞出嚟， 吓？梁天琦搞出嚟， 教佢啊，叫佢咁做啊，跟住佢，喂，都系有啲道理，可唔可以我谂谂下？即系佢唔知道会唔会扇我啦？就系佢话嗱，你见到佢走咗加拿大啦，冇晒影咯， 嗯 ，Facebook status 都冇 update 咯，佢唔系我啊嘛，我不嬲都唔中意玩呢啲嘢嘅人嚟嘅，日日都喺度 po 噶嘛，佢就系应该。 唔系，佢下个礼拜会翻嚟。佢好似唔知话出席某一间 Con U Space 嘅一个讲座， 系啊系啊系啊，咁佢、会去呢个 Con U Space 嘅讲座，咁可能到其时，我因为见到阿陈华系咁掟西瓜嘛，即系可能即系对吓、有用啦，有啲用啦。 不过我觉得咧，即系啱啱讲Don't blame the victims 嗰个问题咧，其实即系大家都咁讲，但我成日觉得，喂，你讲呢个讲法就系你无辜嘅 victims 先系啫。而家你唔系无辜啊嘛，而家你明知嗰条系中共嘅底线，然后你特登踩埋去，咁呢个你唔系无辜嘅 victim， 你系你自己个政治路线嘅判断错误。 阿泽哥 ，To be fair， 系 我先讲先，唔好意思。To be fair， 佢哋其实系知噶噃，或者我哋知，佢哋未必知。 系。 因为佢哋系玩呢样嘢出神入化噶嘛，喺过去嗰两三年里面系靠呢一样嘢系攞 market 噶嘛。 喂，呢个系你个 friend 蔡强嘅讲法嚟噶， 系咩？ 佢喺明报写过类似嘅嘢，即系你将个网络语言，你喺个网络度论证嘅习惯带咗去个现实咧，就发现哪嘢啊？ 所以佢未必知噶，我 clarify 清楚啊，即系佢哋真系未必知呢个原来系禁忌嚟噶，系我哋从咗政啲老屎忽咁多年嘅人先至知道，或者感觉到或者判断到，就系觉得呢条线系唔可以乱踩。即系我讲个口臭噶啦，你一踩，除非你做到嘅啫，讲嚟做咩咧？学你话斋，屌口爽爽讲系用乜意啫？屌你真系啊！ 嗯，咁就嗱，其实系有两部曲嘅，即系你话为清正佢哋去护航嘅。第一就系、是、第一部曲咧，就系 Don't blame the victims。 系 第二部曲咧，就好似头先阿泽哥咧，佢讲嘅说话就系叫做系点解要怕咗佢哋啫？系咪？ 唔系，所以佢第一次发生呢件事嗰时候，我话你冇得走噶啦，你千祈唔好道歉啊！ 即系包括咧， 喂，你攞得呢条路线嘅，你梗系一往无前。 咁佢系一往无前啊嘛，咁佢咪变咗 知你撞车， 咁咪变咗鸭脷洲口音咯，咪走出嚟咯，一往无前啦。咁但系一往无前得嚟柒啊嘛，大佬啊！咁但系即系你叫做系佢咁样去讲嗱。即系譬如我讲咗，即系阿翟少头先讲嘅嘢先啦，即系叫做系点解佢怕咗佢啫咁样样咁。嗱，我哋唔系吓中共啊，其实你即系我哋同埋中共嘅对战， 中港嘅對戰，其實所依賴嗰樣嘢係嗰個民意同埋民氣啊。 嗯、 即係如果佢係可以借到民氣嘅話咧，嗰、那個、民氣喺佢哋嗰度嘅，即係等於係東風喺佢哋嗰邊。 仲有，除咗民氣之外，就係、是、你嘅道德力量喺邊度？ 係啊， 你唔可以對一啲普世價值嘅嘢，簡單嚟講就係、是。是完全違背的情況之下，你是拿到人來支持的、 嗯、 因為道德高地一定不在你那裡，你用種族的矛盾、 嗯、 即是撕裂種族這件事，其實很明顯的、嗯、是不是無論那些人怎樣壞都好，即平時做了幾高多惡行都好，你沒有理由因為他一兩個人或者十個八個啦、嗯、我當你 10%8% 好味，你將他整個族群的人都當是這樣的嘛、 嗯、 喂，這個是現代世界價值裏面基本應該遵守的規則， 係啦。咁 你話啲黑人啊，嗰度好多罪案啊，啊佢哋奸淫老掠啊，但你唔可以話人哋成個黑人嘅族群都係咁噶嘛？佢係相對嘅比率多啲，或者比你白人咁，因為你有錢啊嘛。 嗯、 所以翻翻去咪係階級問題。 唔係，所以我個講法就係、是、咧，即係佢唔係 victims 啊，佢係佢自己個政治路線判斷錯誤，然後攋嘢。 你係鋪屋人哋啊！ 咁你就唔好话人哋去怪你 victim 啊，大佬。 咪、嗯、所以今日咧，我哋转少少啦。肥棒讲嘅说话、 嗯嗯， 其实就系有啲警醒。有冇得睇下肥棒嗰段嘢？ 肥棒就唔好播住啦，大佬。即系，你即系见过鬼怕黑啊，嗰、那个真系。 喂，老实讲，我喺度睇紧嗰阵时候，有啲人喺度即系咁拍手掌啊。我就话，香港人其实你都系种族主义者嚟。 系。 点解嗰个鬼佬走去讲嘅嘢，你嚟听咧？我哋嗰啲讲咗几年啦、啊，话呢条路线系唔通啦、 啊。咁你系左交啊？ 系咪啊？我咪泛民咯，我咪和你飞咯，我咪左交咯，我咪今天我咯，我咪散水咯。喂，肥棒都系咁同你讲啦、 嗯。 肥棒系第一个俾老共闹千古罪人嘅人，第一个去测试老共底线嘅人啊、 嗯！ 你记唔记得当年嗰个政改方案啊？ 嗯、 即系肥棒嘅政改方案，1995年通过，就92、93年佢一嚟到香港就搞噶嘛。佢都係玩緊呢個基本法嘅空子嘛，嗰陣時、嗯、我哋叫轉基本法空子嘛，嗯、就整咗個9個新功能組別，差唔多係普選嘅出嚟。喂，佢都普屋到老共，一嘢打落嚟啦，咪整個臨時立法會去探下咯。跟住一年裏面，明明你通過咗啲法例，佢全部幫你還原曬咯。跟住削弱曬你成個立法會，以前喺回歸殖民地嘅年代都仲有少少，都冇埋。你做立法会议员真系同个做压力团体系完全冇分别，系嘛？跟住你讲嘅嘢，其实好多时都唔 cover 嘅，除非你有啲动作，即系劈下嘢之外，你大佬。 唔系，同埋你见到就系话，你而家呢个特区政府咧，梁振英咧，佢而家所有嘅政治动作都系为咗自己连任嘅。佢 play 嗰样嘢就系 play 一个即系冇底线嘅鹰派。是咪？即系其实系要将你所有泛民、非建制派一网打尽嘅人，即系佢系会用任何嘅手段见到你。喂，你就算你好似长毛咁样样，掟咗嚿午餐肉啊，都会咁样追杀你，系嘛？ 好似佢俾人掟线， 系啊，陈恒斌掟线噶嘛， 即系佢系回击嘅啫噃，屌！ 系啊， 佢应该掟陈恒斌，就唔好掟翻掟翻第二个。 唔系咁，但系问题就 错咗， 唔系马逢国个头太即系 太高 太过 太滑啊！ 系点啊？即系喂，大佬，即系嗰个 target 太过咩？太过吸引人啊！咁你咪变咗掟过去咯。 唔系，但系呢个都得意咧，就系佢就告长毛唔告，即系唔系告啦。佢投訴啊，長毛就唔係搞阿陳恒斌啊嘛。喂，你話佢互掟咁，你應該連陳恒斌一齊玩啦、啊。但你又唔會，你淨係玩長毛。 其實兩個都係 common show 嘅。 係兩個都 common show 嘅。 同埋兩個一齊水咯，一係就。 唔係，但係好老實，你呢啲喂，如果你話有普通人喺路邊喺度互掟午餐肉，你真係報警。喂，阿 Sir 都費鬼事理你啦。 成件事好。 阿 Sir 都叫阿 Sir 都叫，不如咁啊，大家握握手。 咪大家揸下手咪冇嘢啊！而家啊搞到重案組。 啊！ 乜重案组啊？得闲理你啲午餐肉嘅啫，我都唔知而家咩世界啊！ 咁你所以变咗而家啲咁嘅政治官司，全部背后都有政治咯。 系啊， 好啦，老实讲，肥棒讲嘅嘢真系不厌其烦。 嗯， 有咩咁特别啫？对香港嘅民主嚟讲，争取民主嚟讲，你都系想一个好嘅政府啫。 嗯， 而独立，你反而令到即系老共更加强力咁打压，而你喺一个实力嘅悬殊嘅情况之下，你咁去抱屈佢，你咁去挑引佢嘅时候，你死梗嘅。肥棒就系呢咁嘅道理啫嘛，有咩咁难呢？个鬼佬讲出嚟，大家喺度 share 佢讲嘅嘢，系嘛？我喺呢个节目里边啊，大大话话都讲咗20几30次啦。 真係口都臭埋啦。 不過呢個又得意啦，你講開即係肥棒。 唔係，我覺得嗱，佢有一句説話咧，就真係可圈可點嘅。 係， 即係好似佢真係知道香港發生咩事咁樣樣，啲內情咁樣。佢話叫港獨嗰啲人係扮爭民主啊。pretend to 即系 fight for democracy 啊，即系我哋还回基本部就应该系自己去争翻，即系香港真普选啊成。喂，佢点样知道嗰啲人系扮争民主咧？其实系 会唔会系因为阿陈太请佢嚟？因为陈太又接佢机 嘅。系啊，其实系，即系你见到其实今次边个最拥护阿彭定康，其实就系陈太，就唔系林记啊，或者系阿黄世泽啊嗰啲 龟鹰派， 就唔系龟鹰派啊吓。咁所以呢件事咧，即系其实你阿肥棒佢讲嗰啲嘢，即系佢话今次佢话争民主，其实佢系好重嘅语气，系港独嗰啲人系 dishonorable。同埋叫做係佢話港獨係唔會成真㗎嘛，係咪佢好斬釘截鐵咁樣講㗎嘛。咁但係嗱或者咁講， 政客一定會咁同你 講，係一定係咁講。 嗱，我幫下佢哋用嗰啲即係佢點樣扣人哋帽子，一嘢 label 佢，呢啲政客講法嚟㗎嘛，就完全係即係喺務實嘅角度出發，冇任何理想主義嘅成分喺度，係咪啊？有啲嘢政治就係 do the impossible 嘛。呢、這個先至係我哋嗰陣時候 define 點解話，即係解釋政治嘅定義係咩咧？咁樣其中一樣嘢就話呢個係一個 art 嚟噶嘛，妥協嘅藝術咪係其中一樣嘢咯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 do the impossible， 亦都同樣地係政治嘅一個本質嚟噶嘛。即係或者係即係左翼嘅人，或者係比較有理想嘅人，佢一定會話：，屌鬼唔知個現實係咁咩？我就係要喐動到個現實啦，我唔係咁喐。即系老共点会突出佢嘅丑恶嘅面目咧？咁样嗱，而家本土派都系咁解释噶，屌！即系你真系听完之后都跌低啊，大哥！ 唔系嗱，所以咧，大家留意 水都知道呢个老共系咁丑恶啦。 唔系，所以大家留意啊，即系其实咧，因为阿樊定康佢讲到嗰啲即系港独派嗰啲人咧，即系好似即系呢啲叫做系政治骗徒咁样样咧。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咧，下个礼拜一啊，咁下个礼拜一阿樊定康嘅动向系点样样咧？原来佢系嚟咧香港咧。佢亦都会出席一个港大学生会举办嘅一个讲座咁样样，咁啊名额500个，我谂相信都即系爆晒噶啦， 座无虚席 系啦。咁但系咧就因为咧，点解即系我特登要 point out 呢样嘢咧？因为港大嘅孙晓南，即系呢个港大学生会会长啊，佢系支持港独噶、哦。系嘛？咁如果即系佢讲到即系港独派嗰啲人系咁大件事，系嘛？即系呢班全部都系小学鸡嘅行为啊！佢讲到明系小学鸡啊！佢呢个 student 即系呢个 student art 啊，定点样啦？咁如果系咁样嘅话，喂，我系孙晓南，我就唔妥过佢啦，大佬你啲老屎忽系嘛？你帮我决定个命，喂，等于，因为佢哋成日讲噶。 其实你应该追溯，其实你追英国佬系啱嘅。 啱啊！啱啊， 系咪？因为英国人，我哋当年僆仔嘅时候都话佢系其实出卖咗我哋嘅。 系啊， 我哋都经常讲嘅噃，呢个系事实嚟嘅，系咪？咁所以 that's why 咧，我就觉得即系如果你话孙晓南咁劲喺即系之前六四讲嗰啲嘢嘅话咧，就唔该你见到肥棒嘅时候你再讲。 系啊，嗱，因为其实你有冇听佢讲嘅说话就系话佢成日咧叫做系challenge 呢啲叫做系民主回归派啊，就系话你上一代。同我哋即係決定咗我哋下一代呢啲命運係好不負責任嘅。啊，而家你中共走咗數啦，你又賣咗我哋，你班老屎忽。喂，你而家應該問阿 Chris Patton 啦。 佢係冤有頭債有主啊，肥棒有份幫我哋決定嘅。 係啊， 同埋你係抱屋到老共之後咧，嗰陣時候搞臨時立法會啊。 唔係，所以大家即係如果 追數追肥佬、啊， 如果我哋邊有邊個聽眾咧，係下個禮拜一會出席呢個講座嘅話咧，喂，其實應該叫佢哋兩個鬥色摔啊，真係。系嘛？我觉得佢哋应该系要有一番激辩，至系，尤其系孙晓南，你讲到明你自己系撑港独噶嘛？系嘛？ 唔好缩咗佢啊！ 唔好缩咗佢啊！系嘛？即系呢个好紧要。 我哋第一节 下个下一节翻嚟咧，我哋请到啊杰哥梁家杰，咁啊大家唔好走鸡啦啊！ 5分钟，系杰哥。 我是肥佬黎 你真的等我真的准备上床我准备上床